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捉到鹿就一定要脫角，係咪啊？陳志傑， 係啊，當然啦。 今晚我哋揾到李文上嚟啦。咁佢喺英國 BBC 做咗25年，哇！大佬真係老倫敦咯。咁啊，點會放過佢啊？ 倫敦老人。 哦、你絕對不是老人，你絕對不是老人，你知道的，一定咧係好多好多人多啦嚇。咁啊，尤其是而家選舉咧，我哋一啲嘢咧，我哋都係從呢個網上啊新聞去到聽翻嚟嘅啫，睇翻嚟嘅啫。實際情況點咧？你可能比我哋更加清楚啊嘛。 絕對係啦嚇。譬如依家選緊啦，咁就結果未知道嘅，但我想請教一下選民嘅心態點樣嘅。因為原本咧保守黨同工黨嘅分野都唔錯嘅，係保守黨有錢啲啦，咁工黨啊幫窮人啦。但自從工黨出咗個貝里亞嘅人之後咧，就工黨形象就擺脱咗，就工即係既幫窮人，但又可以去幫有錢人嘅係。跟住保守黨係俾個卡梅倫啦，但係卡梅倫我嘅理解就同個 Tony Blair 差唔多樣嘅啫，後生靚仔，非常之 top 得，濕塵唔緊要啦嚇，再傾啊慢慢。咁保守同工黨嘅分野，我覺得工黨嗰個新嗰個嘅依家黨魁啦 ，Jeremy Corbyn 走出嚟之後係清晰翻噶，老咗嚇， 做得好緊要添， 非常老咗， 極咗， 極咗嗰只咁分野翻嘅。但選民嘅心態已經即係都適應翻啦。譬如工黨就係、是重拾翻佢羅賓漢啊、救窮人啊、階級鬥爭啊嗰個心態，保守黨就變翻做個有錢人政黨，係咪已經變翻出嚟咧？已經係 嗱，其實好得意嘅。你正話講咧，即係貝里亞咧，就將工黨慢慢向中間移。 係啊， 其實咧，你而家睇翻文翠珊咧，佢原本嘅策略亦都係想向中間移嘅，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成個英國嘅政治光譜咧，永遠都係嘅。以前啊，就係工黨喺左邊，係 啊， 自民黨喺中間，即係第三大黨嚇，保守黨喺右邊， 冇錯 啊，本來大家分得好清楚。係 啊， 但係自從貝里亞時代之後咧，發覺咧。工黨走去中間啦， 冇錯， 逼到咧自民黨去咗左邊添，一換之佢仲右過佢， 非常奇怪。跟住係， 跟住咧，好似你正話講啦，其實佢右到工黨喺貝利亞時代，右到咩咧？同保守黨個左派左翼咧係冇乜分別㗎， 甚至乎都大家要保守黨添，係 啦， 右到真係，係 啦， 真係可以。 但係咧，而家好得意喎，呢個啊鐵娘子上台啊，呢個文翠珊上台之後咧。他又開始鼓吹什麼呢？要向中間靠攏，甚至想攞埋中間偏左嗰啲所謂嘅草根嘅呢一個選民。例如他講咩咧，就話啊，佢好憎嗰啲所謂 fat cat 肥貓主管， 鬧金融界嘅好似。 係啊，跟住又話我要幫啊啲窮人啊。咁的而且確佢競選政綱裏邊亦都係真係有啲嘅措施係幫啊窮人。所以又是很混淆了，究竟是哪個黨什麼顏色，其實很有趣的。我記得是剛剛他宣布這個競選政綱的時候，這個文翠珊我不記得是做總之一間小報呢，很形象的、就是他的頭版整張照片，文翠珊一邊是藍一邊是紅， 哦，兩溝 兩溝嘅，冇錯冇錯冇錯， 好 好形象化呢、甚至呢叫他什麼呢，叫做 Red Tory， 哦 ，Red Tory， 紅色嘅 Tory， 啊，紅色嘅保守黨 ，Tory 應該係 赤化咗嘅 藍色噶嘛， 真係得意， 係啦，係啦，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坦白講，亦都令到其實你個選民咧，但係選擇嗰度咧好混淆嘅，以往嚟講，我哋成日都話咧，其實英國嘅政治咧，其實中間是最好的，永遠是中庸之道呢，是因為英國的中產階級比較多， 多啲 嘅，無論是即係所謂很窮的人或者很富的人都是少數，所以大家其實以前都永遠咧係希望係爭取中間選民嘅， 係中間中產階級的市場， 而都因為咁嘅原因，其實是工黨在呢個科爾賓領導下，呢、這個 Jeremy Corbyn 嘅領導之下咧，其實一路向左，其實失咗很多人。包括其實工黨黨內到今時今日 大部分的國會議員其實是反對的。啊， 爭啲， 只不過無論係點樣選咧，搞咩咧，選唔到佢落去啫。係啊，點解咧？因為原來咧，佢上台之後咧，將工黨嘅黨領袖嘅選舉制度咧改咗。 係點改法咧？係 簡單嚟講就係咧，你就算唔係工黨嘅黨員，俾$10成為所謂的工黨支持者都有權投票喎， 即係唔係 member 係 supporter 算少中票咁樣咧，真係中咗好多遊離票。 你某個程度換之咧，其實鐵即係點啊？所謂嘅最忠誠嘅黨員，反而佢票咧係俾人係稀釋咗， 稀釋咗。哇，好好用得呢個字 係嘛？ 用得 民主化係啊，非常之高招。 所以由於呢個原因，所以佢點樣你有好強嘅反對聲音，甚至有人出嚟挑戰佢。他仍然呢坐在那裡。 明白。 今次呢就是趁著呢這個保守黨自亂陣腳，哇，反而他而家又如日中天了，開始 大難不死就諗住可以回嚟。 但我成日都諗下，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就話今日投票嘅時候，我相信好多選民呢，英國嘅選民一定會諗，哇，大佬未來五年唔係咪真係要對住這個霍爾賓 左派路線， 因為他提出很多的主張，坦白說真的很左的，例如他說要將很多關鍵的產業國有化，說這件事一聽他借很多錢， 很反這個戴卓爾夫人當年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所以這件事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會三思的。 我看過這個衛報的一篇文章，他有一個美國的經濟學家，好像拿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寫的，他就說這個新自由主義是帶給英國及這個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個災難的，因為導致這個貧富懸殊，是 cut budget 令到對人的投資是少了，投資對人的投資少了，即是說他們能夠讀到大學或者是更高深學歷的機會是小了。 沒錯，英國大學的學費其實是加得很厲害的。 是啦， 我都是受害者， 是啦， 我都是受害者， 你兒子都在讀嘛。那你沒有這個學歷你就出來做事，你做不到比較好的職位，那你收入是少了，造成這個貧富懸殊。咁仲有咧，你話 cut budget 呢樣嘢咧，其實咧就唔會鼓勵到呢個中即係企業啊，去繼續努力嘅。咁同埋咧，佢就會更多點就話咧，新自由主義之下咧，嗰啲 CEO 咧係 care 自己嘅人工多過公司嘅再投資。 不過陳兄啊，同埋李 Sir 有一樣嘢好奇怪，當文翠珊企圖去左傾少少嘅時候咧，似乎佢就老貓燒須啦。呢一役會唔會令到保守黨所謂降？我都是企翻右派算啦，不如 即係咁講。其實保守黨最啱佢嘅，或者傳統上喺一路企嘅位置，佢中間偏右。係你係都要踩過界，要中間偏左。 過咗啲嗱，縮翻只腳。 坦白講，心冇兩頭利啦。你搲咗嗰扎，會唔會其實喺政策上或者競選政綱裏面，其實你得失咗原本嗰扎？即係有得就必有失。可能你得到嘅嘢。仲少過你失佢嘅，咁就攞命。 嗱，講到呢度，呢一真係要 show 啲 figure 出嚟講啦。你話得失啊嘛，咁得失唔係淨係種族啊、階級啊嘛，仲要講年紀啊嘛，不同嘅年齡組年齡組群啊、羣組啊。咁咧呢個民調顯示咧，都係 Guardian 同埋 ICM 做嘅嚇。佢話咧嗰啲年青人咧特別中意工黨嘅。嗱，咁咧18至到24歲嘅年青人當中咧，有66% 係支持工黨。23% 支持保守黨，去到25到30歲咧，少啲，但仍然有47% 係支持工黨，得翻咧33% 係支持保守黨嘅啫。所以呢班年青嘅人咧嘅票咧係關鍵性， 係同香港民主派、建制派嘅分佈啲似嘅。 你有啲似啊？不過咁香港嗰個民主程度咧，同英國嘅民主程度相個階段唔同啊。 我做年期分佈啫，當然啦，香港多派過自決派，甚至港獨派添， 複雜啲係嘛？ 複雜啲，多數兩解咗嘅。 不過你話針有兩頭利啊嘛，其實都有 two side 嘅。雖然咧較年青嘅人咧係比較多支持個工黨，但係佢哋投票率咧係比其他年齡組別係低10%。可能朝頭早咧冇咁早起身，或者嗰日去 red 咧唔翻嚟投票。 你講得好啱嘅。其實坦白講，上咗年紀嘅人咧，真係好對投票呢樣嘢咧係好有熱誠嘅。 好 discipline 應該咁 講，係啊，真係佢當佢係一個好似點講咧，係自己一定要履行嘅義務。當然，即係講句可能唔係幾啱聽啫， 時間又多嘛，咁佢當個節目咯，係嘛？ 啊不過咁話時話， 唔好話佢喎。我記得我上一次2015年投票啊，我記得嘅係點樣嘅？食完飯啊，仲早，因為10點先至截止啊嘛。慢慢行去附近嗰間投票站，係間小學嚟嘅。係啊，咁啊投票，跟住慢慢行翻翻嚟屋企。你當係食完飯之後要運動咯，行下街都幾好啊。 我想問英國嘅投票係當地時間幾點鐘結束啊？ 10點。 夜晚十點， 係朝頭早7點開始。 喂，都幾長喎、啊！我以為 香港都7至10嘛。 係 啊，好啊，有好多國家地區咧、啊。 不過我哋好少見到朝頭早。 啊，台灣冇咁長嘅、 啊、立法會選舉咁虛撼嘅，哇！仲有人排唔到隊嗰啲啊！ 香港要策略性投票啦， 策略性投票。 咦？咁佢個時間同香港係一樣咯？咁即係香港7點半開始嘛，照夜晚10點半啊嘛。咁咧，英國朝頭早7點照夜晚10點，都係好長。 係啊。 嗱，如果我冇搞錯嘅話，南韓咧同埋台灣咧，起碼個投票時間係冇咁長嘅。台灣好似晏晝4-5點就結束。 台灣好快投完㗎， 好快 投，好快開股，仲要 佢應該係就唔係佢應該6點到，如果我冇記錯，6點7點到啦。 哇，都結果㗎啦，電視直播點票得㗎啦，唔使讀民調，即係點咩睇？ 唔係咁坦白講，台灣啲有啲媒體係做票嘅。即係當佢係做呢一個直播嗰陣時候，有啲係未去到，佢做咗先啊，好睇慢啊，我因為佢上一次台灣大選，啱啱喺台灣，我哋都做大選，發覺哇，有個台，冇講邊個台啦，做咗過咗龍，又做翻轉頭條， 叫做跌翻轉， 跌翻轉，英國冇呢啲㗎，英國冇呢啲㗎，係啊。 嗱，有一樣咧，我哋都想睇下阿文翠珊咧個專用啦，即係早兩日影嗰張，喺早兩三日之前影嗰張相啦，你可以 show 下出嚟啦，文翠珊張相啊，咁喂，其實咧誒， 呢個 嗱，呢個文翠珊，你嘅笑容幾好咧，充滿信心啦， 係啊， 喂，但係有一種講法就話，本來今次選舉咧嗰個 issue 咧即係脱歐。同埋咧，佢 cut budget 呢家嘢嘅啫，即係好多人不滿啦嚇。但係咧，多咗個恐襲，因為今次恐襲咧嚟得太密啦，即係喺75日之內咧係有3宗堅嘢啊嘛，咁啊打亂咗佢部署啊。咁你認為呢樣嘢打亂部署係咪真係有啲選民咧佢會變一變？ 會嘅。啊！呢個係真係 要幾日三樣嘢衡量咧，脱歐啦，可能將來我啲仔女或者我去歐洲玩冇咁方便啦，又 cut budget 咧，影響我啲福利啦。咁呢個高呢個科爾賓啊，即係突然 show 下科爾賓嗰個擘頭出去睇下，話都幾吸引喎。話大學唔使交學費喎，大佬而家英國學費咁， 我聽到好吸引啊！ 係啦，舉手指話，唉，好嘢，唔使交學費啊，吸引喎。但係乜講乜都冇用，突然之間殺出啲咁嘅恐襲，同埋冇。without warning 嘅恐襲，揸嘅最你仲話低級嘅，頭先講最低級手段，但係咧好有效嘅。咁啊，同埋英國傳媒一定會報導世界嘅襲擊事件。喂，嗰啲選民會唔會三思咧？嚇 嗱，好明顯咧，呢個問題咧一定會令到有啲嘅選民要考慮，究竟嗱無論係工黨又好，保守黨上台喺嗰個安全方面。他們可以做到什麼，可不可以保障到他們的安全，而正因為這樣，你可以看到其實保守黨這幾天，包括這個文翠珊，是他出來即是做這個所謂競選宣傳，很強調這件事。譬如他昨天，當然他昨天講的話有少少引起爭議了，他說我可以不惜去修改人權法， 是啦，是啊，這件 事來到令到我們警力，即是警方有更多大的權力能夠捉這些這或者控制這些疑犯，這件事當然有很有爭議，但是呢在這個這樣的時刻可能剛聽的 是 有些人可能覺得是可能即是人權法 投給你就 是不是 一是就可以容易些拘留你，第二咧就容易啲趯你出境， 冇錯。 因為出境咧，其實如果佢真係嫌疑恐怖分子，就禍水東流嘅啫，唔知趯去邊喎。但係邊度都係危險嘅咯。 但係你調翻轉頭咧，你即係好似黃志華都有提過，工黨就釘住咩咧？就釘住就話唔係喎，你做內政大臣嗰陣時 cut 咗咁多 budget， 令到我哋警力嘅資源咧削弱好多。跟住咧，所以咧，工黨領袖提出咩咧？哦，你嗰陣時咪 cut 咗20,000嘅，我上台。即刻整翻10,000， 係 啊，先啊， 所以警察 真係咁，你睇下順邊個啦， 好多啦，一下嘢啫，請多10,000好多噶啦， 係啊係啊，所以呢啲就睇下，坦白講，即係當然啦，呢個時候咁啊，個個政黨梗係開支票啦，咁當然如果稍微 啊，會諗下啲人咧，即刻會問啦，問下例如問下個工黨，喂，你呢度有增加，嗰個增加啲錢邊度嚟咧？咁樣 係啊， 有人一計下數，好似你唔掂嘅喎，你增加税收都唔掂嘅喎，賣唔到單嘅喎，係嘛？就呢啲會令到有啲人會質疑啦。但係調翻頭一樣嘅啫，啊，即係保守黨所提出嗰啲嘢咧，咁亦都有人會質疑嘅，係嘛？喂，你如果咁嘅話，咁你換支政府唔好大權力， 嗯。 你會不會是假公濟私的，是吧？你號稱是捉這些、這個、恐怖分子，會不會自己來報公報私仇的？即這些東西、尤其是西方社會對於政府擁有更多的權力永遠是有個保留 的, 的, 的。我看不單止西方社會，香港都害怕。 是的，是的，是的。 當如果是、即以立法，很多立法如果即立得很嚴的時候，會不會有權的人是會、怎麼說 濫用 佢啦，假公濟私做得好啦，講得好，真係以即係國家安全之名，可能益自己個單生個檔生意 嘅。有一樣嘢，好多有關英國大選嘅討論咧，都放咗喺保守黨、工黨，當然係啦。但係其他黨要注意，譬如蘇格蘭民族黨或者係自由民主黨呢啲，一旦保守黨弱勢，就算不是要籌組聯合政府都好啦，當他要過一下呢些脱歐的法例嗰陣都要多啲嘅 majority 多啲票數。嗱，啲細黨唔係細黨，蘇格蘭民族都幾大下嘅。 係啊， 最大 的第三大黨，而家 第三大黨。 嗱，其實阿傑咧提出呢、這個呢、這個呢一點咧好重要。 係， 第一就係你正話講啦，就係、是、一旦真係出現咗所謂 hung parliament， 啊，所謂嘅原治國會， 嗯， 咁換之咧。要細黨就緊要啦， 即係話最大嗰個黨都攞唔到一半， 冇錯啊！佢一定要搞靠聯合其他嘅政黨 ，parliament 係啦，組織呢一個聯合政府， 嗯 啊，呢、這個第一樣嘢係好緊要。第二樣嘢話其實咧，你要都要留意一下呢啲政黨喺嗰個脱歐方面嘅政策，啊，坦白講，無論係保守黨或者工黨咧，都冇否認或者係話否決咧。啊！佢已經傾咗個，就已經投咗票個公投嘅結果。 冇 錯。啊，工黨嘅講法咩咧？我都承認嗰個結果，只不過就係話咧，我第二次同歐盟傾嘅時候咧、我更加有靈活性，唔會好似保守黨咁啊，一早定咗啦嘛。啊，要一定係跟住嗰個咁嘅方向下。好啦，自民黨唔同喎，自民黨講到好清楚就話咧，如果我上台啊，就當然有機會先係啦嚇。咁啊，如果我上台咧。當然他都不會說號稱是否決原本的公投結果，但是我最後呢跟歐盟談過一件事呢，整多次公投、 哦、 其實變相又整了、這個又不同玩法了、至於蘇格蘭民族黨一直都說得很清楚、只要我仍然可以控制蘇格蘭的自治議會，我一定 留在歐盟， 是啊，留在歐盟，換言之如果英國脫呢，他一定就整多個， 所以英國問題很複雜， 好複雜。 不過咧，要講講喎，嗰啲你頭先講話啲細黨，即係應該有角色噶嘛。啊，今次咧就有一種民調講出嚟話啲呢個自由民主黨嘅收皮，由上一屆咧有12% 嘅支持率，你而家降到得7%，冇四啦，直情根本啊，比上次嘅形勢唔同啦。咁啊，即係呢樣嘢細黨好冇好可似可以好似， 不過有一樣，譬如蘇格蘭民族黨，如果真係 好似阿卡梅倫年代， 究竟佢會比較願意同保守黨傾偈多啲，定同工黨啱傾啲？ 已經講到明㗎啦，會同工黨㗎。 哦，工黨好。 係啊，即係如果有機會一同工黨傾㗎，即係換之其實排除咗咧同保守黨傾嘅可能性。 咁如果民蘇格蘭民族黨再加工黨攞到個票，已經咪大過保守黨？ 唔係有可能㗎。 係 咯，就算你號稱係第一大黨， 係 好似湛興網啦，佢根本攞唔到多數， 嗯， 係嘛？咁人哋夾埋咧多過你，咪搞掂咯。 係、哎、啊，文翠山係 啊， 但係咁會唔會呢個蘇格蘭民族黨咧？呢、這個蘇格蘭呢單嘢啊，呢班著裙嗰班啊，呢、這個文翠山一早已經將佢哋咧係排除出外㗎啦。佢嘅計算裏邊，因為你班友始終我話脱歐，你哋又唔想脱歐、啊他根本就冇考慮到，唔係咁大考慮呢個蘇格蘭嗰部分嘅，反而咧喺英格蘭啊、威爾斯啊同埋嗰度地方為佢嘅主力爭取對象咧。 嗱咁樣講，當然係，只不過就係嗰啲地方嘅黨咧，就算嚇威爾士個黨咧，其實係好細嘅。 係啊， 佢擁有嘅席位係好少幾個啊。 咁換之其實完全唔可以左右大局。 嗯， 但係咧，蘇格蘭民族黨如果真係佢保住而家，例如嚇，即係成嚇，即係56席嘅話， 56席嘅都 好好勁嘅喎，OK 㗎，OK 㗎。所以呢樣嘢的而且確咧，當然政治係冇絕對嘅， 啱 係嘛？即係好似上一屆都係嘅。其實喺應該話在之前嗰屆聯合政府嗰屆，咁啊冇人會諗到咧，其實自民黨最後咧竟然同保守黨聯合嘅， 係啦， 作為副首相， 係啦，因為佢大家政綱係好幾唔同嘅，應該咁講，因為左一右係嘛，大家一路都以為佢應該會同工黨嘅，啊點不知就工黨同佢咧係傾埋啦。竟然同保守黨傾得埋啦， 係 咁當然好似習近平就話講，其實佢都因為咁啦，付出好大嘅代價。 係， 因為你入咗聯合政府，你係少數黨， 係 換之咧好多重大嘅政策， 你要 compromise， 你要聽人哋噶， 係啦， 係嘛？而一個最緊要一樣嘢，其實咧自民黨係失分失好多咧，就係大學嘅學費。 係哦， 啊佢當時佢講話又免學費又減學費呢樣嗰樣嚇，等到佢入咗聯合政府啦。佢冇話事權啊嘛， 係 接受咗保守黨嗰套， 啊家到阿媽都唔認得啦， 所以呢咪大家覺得佢冇啊，即係違背咗佢最初嘅諾言，或者咁講 啊。喂，講到呢度咧，我哋講咗好多唔同嘅黨啦，大嘅講咗啦，細嘅講咗啦，又講埋蘇格蘭啦。不過有一樣嘢咧，就我睇香港人咧就好關心嘅 華人， 係啦，啲華人點咧？啲華人咧喺英國咧就唔係好多嘅啫，即係比起加拿大咧同美國咧就爭好遠嘅。咁啊，大概嘅人口咧佔0.7%，咁英國而家大概就係6300萬到6400萬人口左右，咁0.7%咧約55萬華人，咁啊少過澳門嚇。咁啊，而家話咧保守黨咧。哇！真係乜嘢招都出盡啦，華人嗰啲立埋，因為華人咁少嘅啫嚇，喂係咪第三大嘅少數族裔？ 因為咁講，當然好最大就黑人啦，第二咧就是印巴啦，啊咁啊，可能我哋會排到第四、第五度啦。 係啦，或者嗰55萬咧，同埋分到好散都立埋喎。啊，係咪有啲咁嘅事咧？ 嗱，咁樣講，首先咧，我哋 係咪咁緊張嘅選情去到？ 先唔好講選民啦嚇，其實咧。有華人候選人嘅， 係 OK 嗱，今次有幾多個咧？7位， 嗯 ，OK， 其中咧就保守黨咧有4位， 嗯， 工黨有2位，自民黨係1位， 係 當然我諗得一個咧亦都係現任嘅議員係保守黨嘅，有好有機會係連任嘅，因為個選區係差唔多係保守黨嘅，可以話係票倉嚟嘅，呢啲基本係贏硬嘅。其余嗰啲咧，應該都係會輸嘅， 即係宣示一下啦，出嚟宣示一下。 但係咧，其實呢度裏邊咧，好多都係第二次選舉嘅咯，參選嘅咯，而唔係第一次嘅咯。所以其實首先你要講就係咩？就係華人參政咧呢樣嘢，其實喺英國咧越嚟越即係可以話係越嚟越多啦。 係 啊，咁當然其實上一次仲勁9位添啊，候選人啊，不過只不過得個勝出啫。好啦，再講選民，以前其實咧。好多華人選民咧，特別係香港去嘅移民咧，其實坦白講，對政治咧唔係好有興趣。 apathetic， 好冷感。 真係啊，可能覺得自己係做多幾單外賣店嘅生意仲好過啦，而且亦都好擔心，可能係唔識填嗰啲選票啊，即係好肉酸啦，因為好多其實。早期嗰啲嘅香港移民有啲真係日日都喺外賣店，英文都講唔掂， 你教育水平好低， 係啦，好低。 嗯， 但係。這個情況其實在過去的10年8年開始轉變，多了很多內地去的專業人士，不單止是大學生，很多可能是博士啊，或者是學者啊， 科學家， 即係好多呢啲咧，佢哋參與政治咧個意識係強好多。正話我講嗰啲候選人好多其實是內地嚟嘅，即係最初係內地的背景。好啦，咁由於咁嘅原因，第一佢哋積極去參與第二。亦都毫無疑問，咁啊，例如工黨又好，保守黨亦都開始重視華人呢啲所謂嘅精英嘅所謂嘅支持啊，同埋參與啊。咁啊，其實每年我見咧，其實都因為我喺嗰邊咁多年，過去呢幾年咧，年年都會參加各個政黨農曆新年嘅酒會嘅。咁你發覺咧，好多時黨領就會親自去嘅。執政嘅嗰個首相有一次都會去嘅。咁所以換之都開始重視。 好了， 我想知道如果很簡單地說，華人的政治傾向是多數是藍色啊，還是紅色？ 好，傳統上呢多數是藍色， 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始終 很多 都是自己做小生意的、 OK 是吧，咁啊會覺得保守黨的政策比較適合他們。但係當然要記住咧，華人其實都有工黨支部嘅， 係 嚇，即係換住工黨一個華人支部，咁亦都係嗰啲人多數咩人呢，社工 ，OK 嚇、啊，當然都有啲咧係所以中產啊都有嘅。咁所以其實但係人數好明顯咧，其實係比保守黨嘅人數係少啲嘅， 係 嚇。自民黨都有華人支部的啊，即係所謂的華人自民黨的 啊，係啊，早幾日咧就香港電台咧訪問咗 Over Telephone 訪問咗一個自民黨華人支部阿頭啊，男的男的男仔嚟嘅男嘅，誒冇問題啊，啲廣東話完全冇口音嘅，係、哎、我唔知佢過去幾耐哦，即係華人稱咁大陸人佢會大概傾向於邊邊咧？ 保守黨黨。 都是保守黨， 因為特別是如果我去參加他兩黨的新年酒會咧，好明顯保守黨噶啦，係即係哇，嗰、那個餐廳就坐唔曬添。 OK。 工黨相對咧就少啲。 喂，其實咧呢種情況喺舊年美國總統選舉嘅時候咧，喺都出現咗啊。咁、我哋諗住咧，即係華人作為少數族裔啦，當然咧美國係少數族裔咧，都會傾向支持民主黨啊，但係。結果咧，誒發現其實唔少華人咧係支持啊特朗普嘅， 係啊，階級比族裔可能仲要少少啊， 啱 key 啲可能，啱 key 啲， 好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多謝你咧，其實好想知道咧，即係倫敦嘅月亮係咪特別圓啫？原來喺依個唔知係咪特別圓嘅月亮之下咧，有咁多事發生嘅。今晚你仲有想脱去邊只角添？仲有佢就話大角。 今晚就大家睇結果啦。 聽日咧可能咧，結果咧就係知道個角咧係點樣掹出嚟噶啦。 我掹得大概 掹得啱唔啱位啊？ 香港時間大概十二點之前咧， 香港時間中午十二點嘅之前， 應該陸陸續續應該係大勢應該定咗噶啦。 嗱，咁我好驚咧，就誤導呢個觀眾。頭先你講話即係倫敦咧，英國嚟講個空氣清新啲，睇個月亮，因為有嗰個空氣裏邊嗰啲污唔污濁嘅空氣影響我哋睇月亮啊嘛，係一個因素。咁仲有咧，倫敦喺緯度上咧係比較北嘅地方 嘅，所以月亮大啲嘅， 大啲啦。同時我哋話外國月光特別圓特別大咧，因為我哋出國嘅，即係當時啲華僑其實去外國捱世界嚇。今日我哋都未必一定用華僑兩個字啊。當時啲人咁樣出去咧，因為多數係南方人啊。我哋喺香港睇月亮細啲，因為主要我哋係喺緯度上，我哋喺南邊噶嘛。啊，咁佢哋去到外國可能北啲嘅地方，佢覺得個月光特別圓啫。去中國北部，你睇下個月光係咪個香港咁鬼細啊？係咪先？咁啊，我相信咧喺你哋觀眾裏邊有好多咧都係天文學專家。咁啊，有關嘢你哋可以留言，到底月光大小係同乜嘢原因係有關係嘅？咁除咗講政治咧，其實都要講埋月光嘅。多謝曬啊，李文今晚上嚟啦， 冇客氣，係係 咁啊，有機會我哋再叫佢上嚟咧，英國咧仲有好多嘢值得講嘅。 好，多謝大家收睇添。 唔係，我最想頭先我哋好哇，原來嗰間酒吧啊，老闆去嗰間酒吧已經被買起咗啦。多謝你話俾我哋聽。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喂阿澤，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